他的声音空间里荡悠旋，他的影子轻轻继续流传，像陌路上极暖的一束火，仲夏夜绝美的歌。跟他分手不经意十余年，多想他一些我便难眠，像在地狱又似处新升天，像是恨又似挂牵。 一切往昔都算吧，你不要怪他吧，人在世总会要别离我， 但我没法扮潇潇洒洒高声祝福他，他已变我恋别人，原谅他，我怕这句话没法说得真。唯自弹自唱孤单一生，孤单真太深，逼我寂寞里孤独行，原谅他，只恐这句话完全是笑话。跟他分开不经意十余年，想不到他今天信爱留言，外面静静为我再三祝福，并最想逝去某曲，他的不知勾起爱恨绵绵，不知中仿佛有泪流连，但是内面并没说多一点，像道别又似挂牵。 只一双眸，已不再会讲话，纯粹于只想笑别离话。 但我傻梦在苦中不知，不知他的一生竟已尽了归入尘，还在讥讽他说笑吧，别这般虚假。后来渡过多天方知，方知他的消息哭到像雨洒下时，原谅他今天这句话完全是太迟。我漫长夜去疯癫的哭，一起哭尽一生，哭我没法恋别人，怀念他一生，也怨恨恨我爱得深，唯自弹自唱孤单一生，孤单恋太深，因再没法恋别人，曾恨他今天我叫娘，求原谅我吧。 只一双眸，已不再会讲话， 像睡脸，只想笑，别离话。